敬礼。 问大姐，这里可是孙妈妈的府上哦？ 正是，君子高兴，为何问起家母？ 抗臣家母，莫非就是孙大姐？ 不敢。 身富婆就在侯家居住，闻得孙妈妈惯养雄鸡，特来买鸡一用。 雄鸡倒也，只是我母亲不在家中，你莫难做交易。 既然灵堂不在家中，我只好往别家去买。 是啊，你往别家去买吧。 于是小生告辞。 不送。 我告辞了。 他大家。 来，开门吧。 啊，妈妈上门。 行，我等会儿。 我有你，

上了，你捡手绢没人说吧？得嘞，我捡起来。 Thank you. 袍，持胆忠心，陕西延安府的人士，17岁净身，9岁入宫，13岁侍奉老王。老王严驾，福保佑主正德皇帝登基，明示君臣，按时手足他一般。太后老夫也十分的宠爱，将咱家认为义子，命令干殿下封为9000岁，知之。哎，我说贵儿啊， 啥？ 咱们爷们儿这个字号，说的可了吧？ 您轻啊，唐天岁，您这会儿啊，称得起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了。这会儿谁还比得了咱们那爷们儿呀呀呀呀呀呀！ 这么一说，够瞧的了， 够瞧半天的了。 太后老夫人要往法门寺念香，銮驾齐备了吗？ 齐备多时了，候着您起驾呢。 好，候着。 是， 待咱家请驾。 这， 儿臣有请母后。臣见驾，母后千岁。 平身， 天平岁。 儿啊，为娘要到洒门寺念香，銮驾可曾齐备？ 俱已齐备。 白驾法门寺。 遵旨，贵儿啊。 上。 齐驾法门寺。 是。下回答。 有。 齐驾法门寺啊。 儿啊， 上谢恩，多点万寿经啊！ 阿弥陀佛。 什么这么鸡毛的喊叫的？ 哟，奴才我可不知道。 快瞧瞧客呀！ 是，校尉的。 哟， 什么事儿这么鸡毛的喊叫的？ 有一女子前缘。 怎么着？有个民女显冤吗？ 真是。 哎，后正后正，启千岁，有个民女显冤。 怎么着？有位民女显冤。 正是。 嘿。儿啊，你的差事来了。 奴才我有什么差事啊？ 命你跪在丹池一下，高声朗诵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念给老佛爷听。 哎，是，问问那个他有状的没状的，是不是？ 对， 先 问 他。校尉大，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状不状。 女子身旁有状， 怎么着？有状子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嘿，有状子，他这是诚心打官司来的。哼，七千岁，您瞧，他有状子， 有状子。 哎， 你的活儿来了。 哟，奴才我有什么活儿啊？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，高声朗诵 啊， 清清楚楚念给太后老佛爷与咱家听。 是。 客， 我这不是客的吗？ 哎，你倒是客呀！ 哎呦，老爷子，我这不是客的吗？ 哎呀，不带你出来一子的，要跟着 啊， 有这么点差事。还不够你蹭棱子的。 哎呦，老爷子，您瞧我又蹭棱子了。 念哥， 哎，是我哪儿赶着我去。嘿，你哪儿冤不了啊？啊，你单跑这儿冤嘞。哎，挑这些事儿，嘿，你倒是写真注点啊。哎，你说这怎么 说的？ 哎，是据据 哎，我让你念状子，据呀据呀，再据就不够材料了。 不是，老爷子，他这头一字啊，念据。 我知道，念客 这据上告状元宋氏乔娇，乔瘸子韩元师啊！ 哎。照这个样慢慢的往下念。 扎切巧娇，系梅武县学强生宋国氏之女，许字世袭指挥傅鹏为妻，料了一程尚未和锦，忽闻世夫身遭非祸，赶急查问其实情由，方知是夫因丁父又尚未受职，现已服满，前往各处谢孝。经过双父孙氏门前，无意中失落玉镯一只，被孙玉娇失去。时有刘媒婆从旁窥见，即此诓取玉娇绣鞋一只，令他儿刘彪在大街之上向世夫讹诈。因此二人争斗一处，当经刘公道解劝，并为公允，随即各散。彼时要是孙家双合约之间，刀长二柄，一摸胸前，二摸肩上，我某要将师傅拿到公堂，一味行求暗无天日。师傅乃文弱书生，不堪痛苦，只得举行屈招，拘留监狱。且巧巧一闻此信，惊骇异常，转回家下，并无亲丁，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，是以情急，仅依法律规定条例，郡庄上告佛求官准提单，请救我三犬请一犬，屈原安重生病，则先监之死，永无计其女金庄吧。姑奶奶，您少写点好不好？

好，奴才我可不知道啊。 太后老佛爷的宝座离得近，惊了驾，咱家担的，你担的。 哎呦，奴才我可担待不起哟。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，快瞧瞧客 吧。是。相位大，你们要嚷嚷什么呀？吃多了撑的。 千岁爷的护卫， 千岁爷的护卫，哎呦，出了京了，不要这告使的。太后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进了驾，咋驾担呐？是你们担呐？ 我们担待不起。 我知道你们就担待不起，还跟着不给我滚下课，滚下课，滚下课！叫我骂你们什么好？这群猴崽子！六妹儿，说你的啊， 是皇太